85015588转销售部。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带来的 Let Me Love You， Justin Bieber 的嗓音实在是太适合电音了。不关注他的私生活是对他的尊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一个学习成绩全班第一的坏学生。啊 ，Justin Bieber 以及 DJ Snake 合作的这首热单 Let Me Love You 官方 MV 呢也已经出炉了。MV 当中讲述的是一对情侣亡命天涯的爱情故事，然而最终出现了反转，原来一切只是 VR 而已。现在的人们都喜欢用 VR 啊或者人工智能、大数据这样的一些东西来包装自己的 MV， 让我们看的是云里 物理。好在大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不用看 MV， 只要用心用耳朵去感受就 OK 了。好了，这里是2018新春节目之欧美流行音乐单元，我是你的 DJ 郭鹏。刚才听到的这首单曲目前已经在多个欧洲国家拿下了冠军，而且继续还会创造好成绩，要恭喜一下 Justin Bieber。 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Megan Trainor 带来的一首老歌 All About That Bass， 来听听这个 Bass 和你的身材有什么关系呢？Yeah, it's pretty clear. I ain't no size 2, but I can shake it like I'm supposed to do. 'Cause I got that boom boom that all the boys chase, all the right junk in all the right places. I see the magazine working out Photoshop. We know that shit ain't real. Come on now, make it stop. If you got beauty, beauty, just raise them up. 'Cause every inch of you is perfect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Yeah, my mama shit.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Hey, I'm bringing booty back. Go ahead and tell them skinny bitches that. No, I'm just playing. I know y'all think you're fat, but I'm here to tell you every inch of you is perfect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Yeah, my mama shit told me.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来自 Megan Trainor 带来的 All About That Bass， 一直没有留意到这首旋律俏皮的冠军单曲的歌词，那是更加俏皮。不过唱是那么唱了，深蹲还得做，因为妈妈说了，如果不减肥的话，晚上看起来就会像一个低音贝斯那样哈。这比喻还真的挺清新脱俗的。来听到的是 Carmen 带来的 I Want It All， 就在2018新春特别节目之欧美流行音乐单元。Yo.Inside, got the feeling I can't deny, got the feeling that makes 来自 Carmen 带来的 I Want It All， 这是我去年最喜欢的单曲之一。哒哒哒的节奏反而非常的洗脑，非常棒的巴赫式的编曲方式。有的时候呢，觉得手机里需要一些必备的单曲，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我手机当中的必备单曲。不过我听了太多遍了，一直有身边的人，有的时候好像觉得这首歌曲太烦了哈。来继续听到的是 Samantha J 带来的 Sweet Talk。J 带来的 Sweet Talk， 四岁入行，经过了年少轻狂的岁月沉淀以后， J 终于在2012年凭借着第四届澳大利亚 X Factor 的逆转重回大众的视野。总会有些人在生活当中给你动力，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他们总会把命运牢牢抓住在自己的手中，抓住自己的才华对抗命运的 J 现在已经成熟长大了。那么其他的人呢，能够如他一样把自己的才华绽放出来。继续听到的是来自 Shawn Mendes 带来的这首单曲闻名世界 Stitches。 That I've been hurt before, but no one's ever left me quite this sore. Your words cut deeper than a knife. Now I need someone to breathe me back to life.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 unti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fall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

and I'm all alone. So please don't make me wait. 节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节气，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眼中永存光芒。